军，走吧，你追赵云，我冲锋陷阵也去树林，只为把这尸体寻。说妲己吃锦笑，亚瑟总死真奇妙。我轻狂那太高傲，我懵懂无知太年少。上高地望天下，动了英雄无牵挂。王者荣耀传佳话，我成吉思汗一白发。还为征战何人陪，一物深渊自相随。廉颇团战为了谁，恩爱几回恨几回。拜猴子斗苍天，拉了人头已神仙。豪情万丈王者间，我续写荣耀功本篇。相思你坑队友，眼中我拉人头。多年王者一统全区，为的是排位把名扬。